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加油站节目精编版。 小学的时候，早上醒来妈妈总是不在家，我知道是医院里又有急诊了。要考大学那会儿，老妈只有一个提醒，姑娘啊，别学医就好，太累。现在每天和医生们打交道，看到他们忙碌而疲惫的脸庞，听说今天他们又为多少人解除了病痛，我只想由衷地说一句，有你们真好。健康加油站全新启航，我是白琳，在每一个下午的4:30，就让我陪你一起对话医疗专家，看病那些事儿，养生那些事儿，健康的所有事儿都在我们的节目里，还等什么，我就在这里，你在哪儿？ 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各位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健康加油站节目，我是主持人白琳。 最近您的眼睛是否经常出现一过性的视力下降，突然眼前一黑，什么也看不见了？提醒您该去医院眼科检查了。由于天气寒冷，血管不流通，我们的眼睛也会发生中风。眼中风是一种严重的急性致盲性眼病，致盲率高达80%，而且常见于60岁以上的老年人，尤其容易找上有高血压、心脏病、糖尿病等被慢病缠身的老年人。眼中风有什么表现？什么原因会引起眼睛中风？健康加油站邀请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眼科副主任医师孙冉，跟您说说眼睛中风后果很严重。 好，健康加油站，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是主持人白琳，来为您介绍今天邀请到我们来节目做客的嘉宾，他是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眼科副主任医师孙冉。您好，孙主任。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的再次做客。今天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关注的就是眼睛也会中风。其实以前我们都听说过这个脑中风、脑中风，这眼睛它怎么也会中风呢？ 是这样，这个中风这个词儿啊，其实是咱们祖国医学中医说的中风，它一般指的就是血管的堵塞或者是血管的破裂了啊。咱们眼睛作为一个视觉器官，它也是有血管来供应血的，同样它这个血管如果发生了堵塞或者是破裂的这种情况的话，一般我们也叫做中风。但是我们常常说的这个狭义的眼睛中风，一般就指的供应眼睛这个血液的血管发生了堵塞。 就是简单来理解的话，就是供应我们眼睛营养的这个血管发生堵塞了。 对。 那么这种情况呢，就是我们大白话叫做眼中风。 对。 那这个后果会怎么样？很严重吗？ 当然很严重了。咱们都知道脑中风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脑组织缺血会出现很严重的问题。眼睛作为一个视觉器官，尤其是这个视觉器官又很小啊，供应它这个血管吧又很少，很局限。所以说如果一旦缺血，它的后果很严重，供应眼睛这个血缺血以后，眼睛就没有正常的一些营养啊、氧气啊这些供应了的话，它神经细胞很快就坏死了。坏死了以后，它本身就比较脆弱，这样的话它视功能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而且有的时候一旦这个可怕的后果到来了之后，还可能会不能逆转哈。所以今天我们就要和大家重点来说说眼睛中风后果很严重。那大家关于这个眼科方面的问题，你有什么想要咨询了解的，包括预防治疗有哪些关注的点，可以随时关注节目的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通过文字留言的方式呢发送您的提问。另外您关注节目的微信公众账号还可以参与我们的有奖互动问答题。那么今天我们出的这道问答题呢和眼中风是有关系的哈。您听好题目了，常规的眼底检查能不能发现眼中风的问题？常规眼底检查，那我们就想一想自己可能每年做体检的时候在眼科检查的一些常规的项目，诶，它能不能够发现眼中风的问题呢？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您继续收听。 健康加油站这个时段我们来关注几条健康资讯。来自市疾控中心的健康提示，目前北京已经进入了季节性流感等呼吸道传染病的高发季节，出现乙型流感病毒、甲型 H3N2 亚型流感病毒和甲型 H1N1 流感病毒共同流行的情况，儿童病例数上升幅度较为明显，提醒各位家长让孩子尽量避免接触出现流感样症状的患者，不得不接触时可以戴上口罩以降低感染风险，一旦接触了出现流感样症状的患者，尽量避免用手接触自己的眼睛、口和鼻子，同时立即用肥皂或香皂洗手，洗手时要保证搓揉的时间，并且用流动水冲洗干净。此外，家长应该尽量避免带孩子去人员密集、空气污浊的场所，去医院就诊要佩戴口罩。孩子如果出现流感样症状时，要充分休息，多饮水，饮食应当清淡、易于消化和富有营养。如果出现持续高热或者咳嗽等症状加重，应该及时就医，并且佩戴口罩，防止出现交叉感染。患糖尿病的朋友要注意了，您的老眼昏花并非小事，可能会导致失明。很多人的眼睛一出现问题就归结为年纪大了老眼昏花，其实呢这可能只是眼睛病变最外在的信号。糖尿病性视网膜病变的一些症状呢也是眼前黑影、漂浮物，如果病变再发展，视网膜小血管破裂进入玻璃体，患者可能会导致眼前有黑的漂浮物、蝌蚪或蜘蛛网，这就不是老眼昏花那么简单的事情了。因为糖网病会导致严重并发症，比如新生血管性青光眼、玻璃体出血、黄斑病变、视网膜脱落等等。在此要提醒各位糖友，糖网病的病症潜伏周期长，常常让人忽略它的存在，视力不是评价自己是否患有糖网的标准。作为糖尿病患者，要走出这一误区，早期预防，定期随访。欢迎大家继续来和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眼科孙然主任一起来聊一聊关于眼睛它也会中风而且后果很严重。之前呢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收到了一位听友的微信，他说最近呢网友留言说爱人不到70岁，高血压20多年了，起床小便的时候左眼突然看不见东西，送到医院医生说他这是眼中风了，他就很想问一问说像他这种情况会不会有后遗症，以后这眼睛还会再中风吗？需要注意一些什么呢？ 是这样，这个一般就是眼中风，刚给大家说了是咱们供应眼睛这个血管发生了堵塞，一般都见于老年人，尤其是有三高病的老年人，血压又控制的不太好，糖尿病控制的不太理想的人啊，他为什么会出现眼中风这种情况呢？一般都是由于因为他这些老年人身体长期的血管硬化，它会有一些斑块在这个硬化的地方产生了以后，这些斑块的话如果不稳定它脱落了，它会顺着血液循环流到全身的各个地方啊，比如说流到眼睛的小血管那儿， 因为眼睛的血管比较细，如果这斑块正好把这个血管堵塞了，那就会出现眼睛血管堵塞的情况啊，就叫中风的情况就发生了。 嗯 啊，这种情况的话，有两种可能。第一种可能的话，这种斑块由于堵塞了以后时间很短，啊，它就又继续流到更下的更小的分支，或者是又流走了。 嗯， 它可能会出现一过性的看东西不清楚的情况，啊，因为血液循环又重新再建立了， 相当于把它给冲通了。 冲通了啊，对对对，而且咱们自身机体也有一个反应的机制，你比如说突然堵塞了。它可能会刺激血管扩张， 哦， 变得粗一些， 希望它过去 啊。它这样这小的血栓就可能就流走了，可能症状就缓解了，血液循环又过来了， 嗯， 然后血气啊、血氧啊又重新供应了这个眼睛的组织，它可能这个视力又恢复了啊。还有一种最严重的情况的话，就是血栓没有走， 彻底堵住了， 彻底堵住了，血液循环没有了。这样的话，这个血管堵住的以后的区域，那没有血液的供应， 嗯， 神经细胞啊，它就天天的饿着它啊，它就会出现一个缺血缺氧的情况， 哦， 啊，长此以往的话，这个视功能就恢复不了了啊， 哦， 它就没有这个感光的功能了， 哦， 视力就下降了，一般都是一个急性的发生突然的情况， 嗯， 所以对于老年人来说，如果突然出现了，比如说一过性的看东西不清楚，咱们要警惕是不是可能会发生眼睛血管的情况，也就是说咱们说的会不会发生眼中风的情况。 对，就是 及早的到医院进行治疗。 眼睛里面的细小的血管被这个堵住了。 对。 所以呢就会出现你眼前的这个比如说看不到的东西，突然看不到东西，或者是这个事物不清楚了这样的情况。 对对对，嗯， 尤其是刚才孙主任已经说到，对于三高的人群。 老年人， 对老年人，您是要格外留神的。 嗯， 那像这位这个听友的提问哈，他说这个会不会有什么样的后遗症？以后还会不会再发作呢？ 但是这样，如果要是确实没有通开，那他这个血管供应的区域，我们叫做咱们的眼睛有一层特别主要的一层膜叫视网膜。 嗯， 它是专门来感光的。咱们人眼能看见东西，是因为这层膜能够感受到光的刺激。啊，如果这层膜没有血液供应以后发生了坏死，神经细胞发生坏死，那它最主要的后遗症就是视力的下降。啊，如果要是堵塞了一定的区域，没有完全堵塞，堵定了一定的区域的话，那它会出现视野的缺损。你比如说上方或下方的视网膜受损了，它可能会出现一半的视野的缺损。或者一部分的视野的缺损， 就是，事物范围变小了， 事物范围变窄了， 嗯， 啊，这种情况也是它的后遗症的可能啊。远期的后遗症的话，你比如说长期的慢性的缺血的话，它可能会刺激产生一些其他的眼睛的并发症的出现，你比如说青光眼呀，白内障啊，这种情况它也会慢慢的导致视力的下降。至于会不会再次发生，刚给大家说了，这个中风的发生是由于动脉一长期的血管硬化、血栓的脱落造成的。 嗯， 是不是再发生，那就看它是不是还会有新的血栓再脱落。如果持续有血栓的脱落的话，再堵塞眼睛的血管，它有可能再次发生第二次的中风的可能。 那不叫复发了，那是一个重新发生的这样的一次再次堵塞的过程。 对对对， 哈， 嗯。 那如果像这位这个听友这样，眼睛已经发生了这种血管堵塞，就是眼中风了，他后续现在的这个日常生活当中需要格外留意点什么呢？ 是这样，对于中风的就是治疗的话，咱们其实重在检查而轻在治疗。因为如果已经发生中风了以后，它的治疗的时机是要求非常早的，非常及时的，一般几个小时之内效果才会比较好。时间长了以后，它神经细胞已经坏死了，其实治疗的价值就不是特别的大了。 这个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哎，一旦被堵了之后，或者是当时看不到东西了，这事儿它能不能可逆？ 如果要是确实是比较早期的，让血管疏通开了， 嗯， 啊，这样的话它有可能有可逆的可能。 几个小时之内，这个很重要。 但是往往的话，可能病人不能做到非常及时的去就诊，而且你可能从医院，从家里到医院有一定时间，到医院进行检查又有一定时间，检查又需要治疗，可能又有一定时间。啊，即使再争分夺秒，可能对于病人来说，这个时间上是非常宝贵的。啊，所以说对于发生过一次眼中风的人，咱们重要的是在他预防。 怎么样能不发生中风？ 对， 刚刚说了，它是由于血栓的脱落造成的。咱们眼睛这只供应它的血管主要来自于哪儿？主要来自于脖子有一只特别重要的血管叫颈动脉。 颈动脉。 对对对，这只动脉的话，它分出第一支，其实就是供应咱们眼睛叫眼动脉。 哦，就是它往上就分支了。 对，其实分支最主要一支就是眼动脉。啊，就像大树一样，树干分出一支，哎，眼动脉分出小支，这只小支呢还会再分一支更细的小血管，叫视网膜动脉。 哦， 这只视网膜动脉其实就是主要供应眼睛的血液的。啊，视网膜动脉当然它会分出更细小的分支，啊，叫分支的动脉。 嗯， 但是视网膜动脉对于眼睛来说已经是一个终末血管了。 就是它 什么叫终末血管？它已经 离大血管很远， 已经离大血管很远了。它已经是到了最后的分支了。 嗯， 相对来说它就比较细了。终末的血管不好一点，它的吻合支相对更少一些。它不像咱们脑血管，你比方某一个区域梗塞了，它可能有一些代偿的血管，很多的血管在供应它的血。眼睛的血管呢，就是可能供应它的血，主要就这支血管。如果这支血管发生阻塞了以后，那它就没有血了， 连替代的血管都没有， 替代的血管都很少、 哦、 所以说它的后果会比较严重。所以对于中风的病人来说，咱们重在得检查到底供应眼睛这支血管的主要的动脉叫颈内动脉是不是真的有血栓的情况、 哦、 如果确实它本身存在这个颈动脉里边有一些不稳定的斑块，有血栓的可能、 嗯、 还是要稳定斑块，尽量让它别脱落、 uh-huh、 尽量让它少产生，这样的话它再发生中风的可能性就会比较少了。 因为我们看到在一些中老年人群当中哈，专门有一项检查可能就是针对咱们说到的这个 颈动脉的。 对，颈动脉 超声。 对，然后呢这个颈动脉刚才孙主任是说了，它的这个分支再分支就会供应到我们的眼底呀、啊嗯、包括我们的视网膜呀、啊、这样的一些部位去给它输送营养、嗯、所以呢我们就往源头上来找。如果说这位朋友您本身是三高人群，做颈动脉超声的时候又发现里面有不稳定的斑块， 对 啊，那么您可能患上脑中风以及眼中风的这个概率就会比较高了。 因为这支血管吧，它分出第一支是眼动脉、 嗯、 它再往上分其实就是供应咱们脑的最主要的血管叫大脑中动脉、嗯，其实再往上分支更粗一根血管就到大脑里了、 uh-huh. 啊，其实正常情况下这个颈动脉的这些栓子脱落了以后堵塞眼睛的几率是非常小的，因为眼睛是比较细的一个小动脉，它留在这儿的几率是比较少的、 嗯、它可能往大的动脉去、 啊、对，反而更容易流到脑部叫脑引起脑中风。所以在查如果发生了眼中风的话，咱们去查颈动脉超声其实更重要的是保护咱们脑袋，尽量的减少脑中风发生的几率。 嗯， 嗯，一旦患上了眼中风的话，那么患上脑中风的这个概率同时 也会 很 高 哈。所以我们说了，面对眼中风它重在的不是治疗而是预防。 对， 那前期我们来做好这个颈部的动脉的超声就变得特别的重要。刚才说了，我们要比如说正常的服药来稳定住那些斑块，如果它已经产生了的话哈，让它别到处游走，这个就是比较理想的了。 嗯， 好，那大家呢关于这个眼部的疾病，尤其是今天我们探讨的关于这个眼中风的内容，你有什么想要继续咨询和了解的，关注节目的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加关注，把您的提问呢通过文字留言的方式发送过来。今天我们出的题目是常规眼底检查能不能发现眼中风的相关问题呢？ 开着车子，同行日历的日子中，满笑声临时，今天开始，找个好位置。 最近，您的眼睛是否经常出现一过性的视力下降？突然眼前一黑，什么也看不见了，提醒您该去医院眼科检查了。由于天气寒冷，血管不流通，我们的眼睛也会发生中风。眼中风是一种严重的急性致盲性眼病，致盲率高达 80%， 而且常见于60岁以上的老年人，尤其容易找上有高血压、心脏病、糖尿病等被慢病缠身的老年人。眼中风有什么表现？什么原因会引起眼睛中风？健康加油站邀请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眼科副主任医师孙冉跟您说说眼睛中风后果很严重。 好，我们来看一下听友的留言哈，就是朋友想问问说，这个眼中风的发作是突然一下子我就什么都看不见了吗？还是说发作之前它是其实有一些信号能够提醒我们说这个眼中风可能要来了呢？ 其实我们眼科很多的疾病啊，它在发作之前吧，它都是有一些提示的。但是真正比如说发作了眼中风以后，它确实是一个急性的一个过程，可能就突然的这个眼睛的视功能下降了很多，比方视野缺损很大一个范围，然后甚至是突然的就一点儿看不见了， 就一下失明了。 失明了，对对对，这种情况是发作了。但是往往在发作之前，它会有一些我们叫做小发作也好，或者叫提示信号也好。 哦。 你比如说这个病人近期可能会有像刚才说的一过性的看东西不清楚的情况。 嗯。 这个往往我们眼睛叫做血管的痉挛。 血管痉挛， 对， 会疼吗？ 不疼，但是一般是不疼的。但它主要表现的就是，一阵一阵的看东西不清楚， 就是一阵看得清楚，一会儿又看不清楚， 对，可能有的人持续几秒钟，有的人持续几分钟，就一下看东西不清楚了，几分钟或几秒钟又缓解了。 嗯。 这种情况叫做那个血管痉挛，我们的专业词语叫做一过性的一个黑蒙。 一过性的黑蒙 啊，对，黑蒙我们一般就指的看不见了。 嗯 啊，一过性的就是它能够缓解的，但这种情况的话，如果在血管痉挛的时候，然后正好又有一个血栓堵塞了这个痉挛相对来说较细的这个管道， 嗯， 那它就有可能就是发生中风了， 就是眼中风可能就发生了。 对对， 痉挛是什么原因造成呢？ 一般是你比如说痉挛，它一是血管突然的就是变细了， 我们就觉得抖 啊，抖 收缩， 对对，就跟肌肉痉挛一个道理。 对 啊，对，这个词儿 收缩了。 它一般就是你比如说血压控制的不是特别理想，或者是比如说最近情绪又特别激动，然后或者是比如说疲劳啊什么，这些可能都是一些小的诱因发生了痉挛。痉挛的话，如果痉挛了以后，比如说它就会血，它影响正常的血液流动血的这种情况。 嗯， 它血流的不是特别通畅了，或者是血流也不是那么顺畅了。 嗯， 这种情况它会导致缺血的情况，它会出现一过性的看东西不清楚的这种症状的出现。 嗯， 啊，如果出现了这个，还是建议大家尽快的到医院来看一看，起码让它尽量的别发生这时候血栓堵的这种中风的情况。 好，所以你看看，在眼中风，我们说这个彻底堵住让我们失明之前哈，它会有一些可能小的发作，这个时候会有什么样的信号呢？你看东西是一会儿清楚一会儿模糊，或者是一过性的就是黑蒙，我们就说看不到东西了这样的情况，但是很快呢它可能又恢复了。出现这种情况就提醒您，别觉得我又能看到了，就不当一回事儿， 千万不要大意， 千万别大意，最好到医院去检查一下，因为它有可能是提示您严重的眼中风要来了。 对对对，因为每年我们见过很多这种眼中风的病人，那在问他的病史的时候，他说在这之前啊，确实一阵一阵看东西不清楚，当时就大意，真正的真是堵塞了啊，再来治他就后悔，那还不如早看呢。 对 啊，其实这样提醒广大听众朋友，如果确实有这种情况，尤其是有年龄大有三高的病人的话，还是尽量的去眼科做一些检查，做一些预防性的一些治疗。 我就想问一问，如果说哈，就是这样的一些信号我们没有得到及时的重视，通常那些患者多长时间之后可能就彻底看不到了，然后来求诊？ 即使有这些信号吧，大多数人也不会发生中风的。因为眼睛的血管非常细啊，血栓堵在眼睛的这种情况的几率是非常低的。他国内外也有统计过，一般100个人里可能有一个半个的可能会发生堵塞。但是你既然出现了一种信号的话，那它可能发生的几率会比正常人群会高得多了。所以大家不要紧张，不是说我发生了这种一过性的一看东西不清楚啊这种情况， 大夫救命 啊，我就一定会发生中风。但是就提醒大家一定要重视，千万不要，万一是你是在那个1%的那个范围之内， 那就叫100%， 那就是100%。对对对 对，所以大家呢还是要紧密的抓住眼中风的一些前兆，这个时候引起足够的重视，千万不要因为觉得没事儿而耽误了你的这个治疗。 对， 因为临床上的的确确有很多人就是由于一时的大意，后续就造成了不可挽回的这种遗憾了。 对对对。 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这个蹲下身啊，起猛了一点，眼前也会突然有一黑的。对，这个跟你刚才说的那种 不是不一样的。 对， 这个、 眼前黑蒙不一样，对吧？ 叫做体位性的一个低血压 啊， 就是咱们在蹲着的时候和站起来的时候，由于咱们这个头部 这个供血的重心啊发生了变化、 嗯、 啊，你站起来你肯定头部相对来重心偏高了，这样的话它对于头部的供血可能会有一些影响，它会出现就是体位性的这种看东西、 嗯、眼前一黑 发花了、哦、这种眼前一黑，这个跟咱们说的这个黑蒙是两回事儿、 哦、啊、嗯、而且那个黑蒙的发生它是单眼的还是每次都是双眼的？ 有单眼的有双眼的。 哦、 啊，你要是这就一只眼睛，比如说发生了缺血的情况，那它就是单眼的。 有的时候一只眼睛发生情况还不容易被发现呢。 对啊，你因为你两只眼有一只眼睛看东西清楚，另一只眼睛可能不太容易得到重视 被发现。 对 对，所以看来大家真的还是要积累足够的这样的一些认识和意识哈，才能够在问题展露蛛丝马迹的时候及早发现它，及早到医院进行救治。好，健康加油站，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关注眼睛也会中风。您有什么想要咨询和了解的，随时关注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把您的问题发送过来。下面我们稍事休息。 自己。 小学的时候，早上醒来，妈妈总是不在家，我知道是医院里又有急诊了。要考大学那会儿，老妈只有一个提醒：姑娘啊，别学医就好，太累。现在每天和医生们打交道，看到他们忙碌而疲惫的脸庞，听说今天他们又为多少人解除了病痛，我只想由衷地说一句：有你们真好。健康加油站全新启航，我是白琳，在每一个下午的4:30，就让我陪你一起对话医疗专家，看病那些事儿，养生那些事儿，健康的所有事儿都在我们的节目里。还等什么？我就在这里，你在哪儿？ 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最近您的眼睛是否经常出现一过性的视力下降，突然眼前一黑，什么也看不见了？提醒您该去医院眼科检查了。由于天气寒冷，血管不流通，我们的眼睛也会发生中风。眼中风是一种严重的急性致盲性眼病，致盲率高达80%，而且常见于60岁以上的老年人，尤其容易找上有高血压、心脏病、糖尿病等被慢病缠身的老年人。眼中风有什么表现？什么原因会引起眼睛中风？健康加油站邀请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眼科副主任医师孙冉，跟您说说眼睛中风后果很严重。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收听，我是主持人白琳，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健康加油站节目。今天呢，我们是邀请到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眼科孙冉主任来和大家一起关注眼睛也会中风，而且后果很严重哦。关于眼科方面的问题，您可以随时来和孙主任互动和交流，关注节目的微信公众账号，搜索一下我爱问医生，加关注，把您的提问呢通过文字留言的方式发送过来。另外，今天我们出的题目是：常规眼底检查能不能发现眼中风的问题呢？ 雨太刺眼，一闪烁看不清楚我的刺鼻的香烟，冷漠的语言。 我们来看一下微信网友老柴，他问，他说想问专家，这个眼睛爆血丝是眼中风的征兆吗？ 这个应该不是，一般咱爆血丝就是咱们说的这个眼睛表面的一层白眼球这块，它有一层叫结膜，结膜有很多的血管啊，这个血管扩张，有的时候发炎了以后眼睛红，咱们都叫爆血丝，但它不是眼中风的一个征兆，它是两个血管。 眼中风的征兆，像我们上半段的时候提到的，就是那种比如说是一过性的眼前一黑， 对， 或者是断断续续的看东西，时而清楚，时而模糊，对吗？ 对对对，它主要还是缺血的一个表现， 主要是缺血，这个血液流不通了。 对， 所以呢它就会出现这样的一些情况。好，我们再抓紧时间来回应一下听友和网友的提问哈。杜先生他是出租车司机，46岁了，2个月前有一天起床，左眼的右下侧突然视力模糊，去医院检查说是有血栓，现在吃药2个月了，他感觉效果不明显啊，他想问问还有什么办法没有，希望医生给点建议。他同时呢血糖高，治疗时间目前不是很长。 其实这个病人还是真挺年轻的，但是他说去医院检查有血栓，怎么说呢，因为他有糖尿病，首先要明确他这个病到底是不是咱们刚才说的中风的情况。一般中风的话主要表现这个血管的缺血啊，然后他如果要是眼底要，因为高血糖，刚才说的高血糖的话还会出现一叫糖网病的可能，首先他要明确一下有没有其他疾病，这是第一个要鉴别一下。第二个呢，就是如果确实是中风的话，它还好一点，就是万幸一点的，它堵塞的不是主要的大血管，堵塞主要大血管的话，它会导致整个这个眼的视力视野的缺损。 哦， 啊，你看它只是一个一个 像 一个象限一部分的一个视野缺损， 嗯， 就说明它即使是中风的话，它可能也堵塞了一个相对小的更小的一个小的分支， 哦， 这个分支供应的眼睛的区域啊，发生了缺血坏死。啊，治疗方法呢？刚才说了，其实中风的治疗主要在预防而轻治疗啊，因为治疗的话要求咱们重在治疗的话，应该是在及时几个小时之内。你看他已经有两个月的时间了，其实治疗上没有什么特殊的治，就是挽救视力的方法，挽救视野的方法了。 哦，其实他现在首先应该明确的，他到底是眼中风还是那个糖尿病引起的这个视网膜的一些问题， 对 吗？ 对对对，如果要是确实是糖尿病引起的视网膜疾病的话，他有可能会病情会再进展。 哦， 啊，所以还是需要再鉴别一下。 嗯， 啊，给他的建议还是应该就是明确一下，如果确实是中风，明确一下血栓的来源。啊，或者咱们说了70%-80%都是由于颈部血管这个栓子的脱落，如果它确实有颈部血管的一些栓子不稳定的斑块的可能的话，还是建议稳定这种情况，减少它下一次再中风的这种风险。 嗯，这也是我们在上半段曾经提到的。 对， 首先像颈动脉这个地方的这个可以做一个颈动脉的超声，看看是否有一些这个容易活动的这种斑块。如果是有的话，那我们下一步的治疗里肯定还有包括稳固这些斑块的治疗。 对，这是对控制 血糖，预防再一次的这种可能眼中风的发生哈。但前提我们建议杜先生，您还是应该到正规医院的专业的眼科去把这几个检查项目明确了。 先鉴别一下吧。 先鉴别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嗯，好，我们再来看看这个夏彤彤的提问，他说他去年十月份眼中风。刚才46岁，你说年纪轻，这才36岁。 嗯， 他现在视力模糊，看东西呢，那个东西小，随着时间的推移，还能再好转一些吗？想问。 嗯，是这样，就是一般中风啊，都见于老年人，咱们一般都是指的是老年人岁数大了以后，动脉粥样硬化、斑块脱落阻塞的，也有一些年轻人会发生中风，血管堵塞。啊，这些原因就比较复杂了。 嗯， 你像他36岁的话，我想应该不是一个老年龄大了以后动脉粥样硬化引起的。他首先明确一下，他这次发生中风的原因是什么？啊，别管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血管堵塞，咱们都说都叫中风嘛。 嗯， 啊，首先明确一下什么原因。你像他说现在视力模糊，看东西啊偏小，有可能他堵塞的位置可能相对来说是咱们比较主要的位置。 眼底 中心的位置， 嗯， 它可能对它的视功能影响比较大，所以它会出现看东西变形啊，就是变大变小啊这种情况的发生。具体还是需要再看一些。一般的话，随着时间是不是能够好转一些？因为它是十月份到现在也有将近2个月的时间了。 嗯， 这种病情如果只发作了一次的话，这种病情应该是已经比较稳定的了。 就是情况不会有变化，嗯，是吗？ 情况应该不会有明显的好转了。但是怎么说呢，3个月之内的话还会再好一些。 嗯， 啊，但是一般年轻人2个月的病情应该不会有明显的一个变化。 临床上有没有年纪比较轻的朋友来，通常是什么样的原因导致他的眼中风呢？ 有很多啊，你比如说他血管发炎了，血管炎。 哦， 啊，这些炎症也可以。还有一种少见的情况，那个在来之前跟咱们编导也得聊，现在有很多人在打美容针，你比如说打玻尿酸 堵塞了是吗？ 啊，对，这玻尿酸直接打到血管了，也会造成眼中风。 哦， 啊，就是原因很多种，有的人比如说最近有一些病毒感染啊，感冒了， 嗯， 发烧了， 嗯， 啊，它也会造成眼睛突然的一个血管的堵塞。 哦， 啊，这种情况都是有的。还有一些，比如说本身有一些免疫系统的疾病， 嗯， 啊，它也会可能会发生，就比较复杂了。 也就是导致眼中风的原因其实很多种， 啊，很多种。 年轻人患眼中风，老年人患眼中风，一般这个原因还不太一样。 不太一样的。 哦， 啊，对。 所以大家真的是出现了任何这种情况的话，及时到医院去就诊哈。 嗯， 我们不能说指望着时间往后推移，他自己就好了。 对， 就这样的病实在是太少了。 尤其年轻人发生，更应该查查原因。 嗯，好的，查找具体原因。嗯，刚才他还问了一个眼底出血是中风吗？我们刚才回应了哈。 其实 暴血丝， 啊，对眼他不他说的这个暴血丝和这个和眼底 出血 是两回事 啊，不一样 啊。咱们说的眼底其实就指的咱眼睛后边的这个视网膜的血管的发生出血。啊，咱们才开始说的中风是中医的词，别管是血管堵塞还是出血破裂出血，咱们都叫中风。 嗯， 但是一般咱们狭义上指的中风都是指的血管堵塞。当然眼底出血你非说是中风，其实按中医来说也可以这么说啊。 就是出血和堵塞。 都叫中风，眼底的血管哈。 对对对， 最近您的眼睛是否经常出现一过性的视力下降，突然眼前一黑，什么也看不见了？提醒您该去医院眼科检查了。由于天气寒冷，血管不流通，我们的眼睛也会发生中风。眼中风是一种严重的急性致盲性眼病，致盲率高达80%，而且常见于60岁以上的老年人，尤其容易找上有高血压、心脏病、糖尿病等被慢病缠身的老年人。眼中风有什么表现？什么原因会引起眼睛中风？健康加油站邀请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眼科副主任医师孙冉跟您说说眼睛中风后果很严重。 这个微信网友小事儿，他说长时间看手机会导致眼中风吗？ 一般不会的，但是长时间看手机确实也有很多的弊端。 嗯， 你比如说会有可能，首先眼干眼涩、眼睛疲劳，这就不说了。 干眼症。 对，尤其是老年人，你比如说长期看手机的话，有可能会影响到眼睛的肌肉的调节。本身年龄大了以后就老花眼了，你在就是手机看的时间比较长的话，它有可能会导致眼睛的一些血管的破裂啊，或者是时间长了以后导致眼前的飘黑影啊，包括玻璃体浑浊啊，甚至是视网膜的脱离啊，这种情况都是有的。但是说看手机会引起眼中风，这个其实没有什么直接的相关性啊。对于老年人来说，中风还是由于这个血管硬化呀、斑块脱落引起的。 但其实我们还是更建议老年人不要长期玩手机。 对对对， 包括年轻人也是这样子。 样，对， 眼睛其实真的很脆弱，而且我发现好多的眼睛的这个病啊，它一旦来了出现问题了，好多是不可逆的。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再后悔就是已经没有用了。 对， 还是预防吧，包括眼中风也是，它的预防是要大于治疗的。 嗯， 我们再来抓紧时间看一看听友和网友的提问哈。这个我们的微信网友木易他说，两位好，再过3个月就65了，血压血糖呢都不高，上周右眼的内眼角红了，充血，视物呢很清楚，这种情况最近几年偶尔发生过几次，他想问问这种情况这是怎么了，应该马上去医院看吗？ 这种情况一般都是年龄大了以后血管硬化了，血管破了。其实它不是破的主要的眼底的血管，它是破的眼睛表面的一些血管。 嗯， 啊，就像平常咱们刷牙的时候牙出血、牙龈出血、鼻子出血一样，它就眼睛的小血管也发生破裂了。破裂了以后，其实最简单的鉴别，就像这个人说的，这个听众朋友说的，它是视功能不受影响。它表面血管，它因为它不是咱们屈光的主要的一个介质，啊，它视功能不受影响，而且最主要看的是，比如说照镜的时候，我看到一块出血，咱们都很害怕啊，觉得是不是眼底出血了？其实不是，往往你能看到的出血都不严重， 就是能看到的那个部位肯定不是眼底， 肯定不是眼底，眼底是你直接肉眼你是 看不到的， 对对对。 对，然后看得到的呢，我们说什么结膜呀之类的。 对，这些出血吧，它都不会影响你的功能，所以说，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都能吸收， 就 所以这都不是很严重。 就是过了几天又好了， 对， 出血点又没有了。 对，但是借此机会呢，还是回答咱们这个采科室问的这个问题：常规眼底检查到底能不能发生？ 对， 能不能检查到这个发现眼中风的这个问题？ 嗯， 当然了，如果确实已经发生了中风，血管已经堵塞了，咱们眼底检查是肯定能发现的，肯定能看到，甚至能看到哪支血管。哪个栓子在哪儿都能看到。 我就想问，因为我每次做那个眼底检查的时候，它会有一个像亮光的那个仪器嘛，就好像通过我们的瞳孔往里面看。 对， 哎对，然后呢，有一些是需要散瞳的，有一些是不用散瞳的哈。就通过这个检查就能够看出我们有没有眼中风吗？ 如果确实已经发生中风了， 嗯， 咱们通过眼底检查是肯定能看到的。 好， 嗯，甚至像刚刚说的哪支血管堵塞到哪个部位，咱们都能看到。 嗯， 啊。而且呢，常规眼底检查好一点就是它能看到眼底血管的状态，因为你像平常，因为只有眼睛是直接拿眼底镜能看到血管的，你像其他地方，你比如说咱们看到手背下边这些血管， 嗯， 其实还是隔着手背这个皮肤的 皮 啊，你还是看不清楚的， 嗯， 只有眼底是直接能看到的血管什么样子，到底这个血管有没有硬化，也包括你看高血压的病人、糖尿病的人，常规都会请我们眼科看一眼眼底。 嗯， 其实就是评估一下这人的眼底的血管到底有没有硬化，有没有问题。 哦， 如果比如说常规眼底检查发现这人血管眼底已经硬化得很厉害， 啊，甚至是在一些中末的小血管都能看到一些小的栓子的话，那它发生中风的几率肯定会高啊。 嗯， 所以说常规眼底检查不仅能发现中风了以后，能鉴别中风以后的这种眼底的情况，同时呢，对于一些比如说已经存在了中风前期血管硬化，严重的血管硬化的情况下，也能提示我们尽早的干预。 嗯，所以呢，就像我们的微信网友那个发来的问题是，他说能是预防眼底病疾病有效而便捷的方法。 对， 还有如意也说了，常规的眼底检查能发现眼中风的问题。哎，这两个就是最早发来的了哈。 嗯， 那我们要恭喜微信网友好运以及如意。那总之，我们今天的节目告诉大家，常规眼底检查真的是很重要哈，它是能够发现我们今天谈到的眼中风的一系列的问题。 对， 而且不仅是眼中风，还有其他的一些，像我们的高血压的朋友啊， 对， 糖尿病的患者呀，您年底的那种健康程度怎么样，或者有没有一些问题已经在产生了，我们通过常规的眼底检查都是可以发现的。 常规应该三个月半年来眼科看一看。 三个月半年哈，一年一次有点少。 有点少。 有点少。那对于三高人群吧，我们就说您本身已经属于这种高发人群或者是高风险人群的话，那咱们把这个眼底常规检查的这个频次就变成六个月一次或者是三个月一次。 对对对。 嗯。好，我们互动平台上常青藤他想提问说他有高血压，如果血压控制不太稳定的话，是不是就容易眼中风啊？ 当然了，你肯定你高血压控制的稳定比不控制稳定的人要发生中风的几率要高。 嗯， 因为你本身高血压的时候这些斑块就容易脱落，而且也有可能加重你本身的血管硬化的这种情况。 嗯， 所以说斑块脱落的机会多的话，那你发生中风的几率就会高一些。嗯，对于确实对于已经发生过眼中风或有可能发生眼中风的病人来说，还是应该控制好三高，然后预防好你自己的这个发生中风的这种情况。 嗯，包括一说到这个血压高哈，我们就会想到常规体检里面好像也有那个测眼压的，这个眼压的高与低，它和那个眼中风之间有关系吗？ 怎么说呢，真正的在科研文献上来说，眼压高一些发生就这个中风的几率会高一些。为什么呢？什么是眼压呢？其实就是咱们眼睛是一个密闭的球，里边填充的是液体，这个液体对这个球的压力叫眼压啊。 嗯， 如果这个眼压高的话，它肯定它对于这个球壁上的这些血管的压力也会高，血管压力高的话，那你血液流通它会受阻的阻力也会高。 嗯， 你阻力高的话，如果确实是比如说有一些栓子啊或者是脱落的话，它就不容易被流通走，就容易发生中风的可能。 嗯， 所以说眼压高确实比眼压正常或者眼压低一些的人发生中风的几率会更高一些。 哦， 同时呢，我们眼科比如说这人确实发生了眼睛中风，我们常常会建议病人做一个叫眼球按摩。 自己在家可以做吗？ 对，如果你比如说确实发生了眼中风了，结果看东西不清楚了，可以自己轻轻的按压眼球。 我们怎么做？ 就是用你的食指和中指， 食指中指两只 按压眼球，不要按压眼眶，你平常按到的最硬的地方是眼眶。 嗯， 按压的眼球， 骨溜的圆道， 轻轻的压一压，压到以眼睛不疼，你不感觉到疼这种程度就可以。 是上下按压是吗？ 对，按压， 不是揉。 揉也可以，反正就是，其实就是这个按压的过程和揉搓的过程，对于眼压是有一定的降低的作用的。 哦， 它虽然降低的幅度和这个程度很有限，但是对于中风的病人来说，如果要是把眼压相对降低一些，这样它的栓子更容易流到更小的血管，它造成的损伤的范围可能会更小一些。 更小一点。 所以说，对于比如说确实发生中风的话，我会建议病人进行眼球的按摩。就是这样按压， 这也算是预防或者说是避免再次发生眼中风的一个方法。我们用食指和中指这两只手，注意摸的不是眼眶，而是我们的眼球。 对， 可以上下，也可以揉哈，轻轻的这种按压，以不觉得眼球疼为宜。就一下一下松一下，摁一下这样的，对吗？ 对对对。 哦哈。 同时呢，就是你比如说这个病人确实近视度数比较高，我就不建议采用这种情况了。 如果是高度近视， 高度近视不建议。对，你因为高度近视的话，本身视网膜不太结实，你按压的力度啊或者程度啊不符合的话，可能会造成眼底的一些问题。同时呢，就是对于有可能发生中风的老年朋友来说，我其实也有一个建议，也是平常临床的工作经验，就建议啊， 去医院开一瓶小的那个就硝酸甘油，就没事了，就备在兜里头带着。你比如说确实出现了这种一过性的看东西不清楚的话，可以含一瓶 含服硝酸甘油，舌下含服，对吗？ 对对对，因为硝酸甘油是一个扩张血管的药物， 对 啊，它很快就代谢掉了。 阿司匹林行吗？ 阿司匹林是需要长期的吃，它是为了就是稳定斑块用的。 哦， 啊，你要临时吃可能用处不是特别大，但是你含一片硝酸甘油的话，你可能一个及时的血管扩张，可能让这个血栓流到更小的血管。 刚想堵，哇，一下子血管扩张了，唰，它又跑掉了。 对对对，跑掉了。这样的话，要完全跑掉了，那它可能咱就恢复了。 对。 如果要是它没有完全跑掉，堵塞更小的血管，它比阻塞到更大的血管，相对来说 伤害要小， 伤害要小得多。对。 嗯，好，你看看啊，这是专业医生给我们的一个温馨提示哈，就是身上常备一小瓶硝酸甘油。 对。 如果大家出现了我们之前说的黑蒙，就是眼前一过性的，我就看不到东西了，或者事物时而清晰时而模糊的情况下，舌下及时含服一个硝酸甘油哈，让我们的血管扩张一下，那么有可能让眼中风要堵的那个地方疏通开。 自救的方法， 算自救的方法。因为我们说你可能错过了一个最好的黄金自救期的话，也就那么几个小时， 对对， 再就来不及了。那剩下的我们说养你的视力缺失的可能就恢复不了了。 如果要是真的发生了中风，大家一定要尽早到医院救治， 对， 因为在确实时间就是比如说早的话，现在还有一些溶栓的方法，你包括我们医院也有溶栓的方法，可能能让这些栓子流到更小的血管，或者是让它把堵塞的血管给它溶开了，这样及时的血液供应来了，可能你视功能也能得到一部分的恢复。 好嘞，也就是说脑中风也好，眼中风也好，发作之后它都有一个黄金我们抢救视力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段哈，越早到医院我们进行溶栓也好，或者是及时的处置也好，都有可能会挽救更多我们的视力。哎呀，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这儿就快结束了。我们请孙主任说下您的出诊时间，听众朋友有需要的话可以寻求您的专业帮助。 行，如果大家想到门诊来找我进一步咨询啊，或者是检查的话，我是每周一的下午和每周五的上午在宣武医院眼科出门诊。 好，孙冉主任，那么大家呢可以寻求孙主任的帮助。提醒您，问诊咨询仅提供建议，不能作为最终诊断和治疗方案，患者还是要根据病情及早到医院进行就诊。 听众朋友，今天的健康加油站节目精编版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节目每天下午4:30到5:30会为您送上更加精彩的节目内容，欢迎您到时收听。稍后北京城市广播为您安排播出的是京城帮帮团，也欢迎您继续收听。 不要让生命再挥舞伤悲，不要让生命再失去世界，还有阳光，把生命的希望点亮。生命在手中，请你别放松，抬起头，勇敢向前走。再失去遗憾，孤独黑夜的前方还有曙光，把生命的天空照亮。不要让生命再凋谢飘落，不要让生命再破碎。 界还有阳光， 把生命的希望点亮，生命在手中，即便放松抬起头，勇敢向前走， 生命在心中， 勇敢向前走， 生命在心中，狂风暴雨依旧，不由梦在奇迹化出现。 为什么伤心流泪，为什么痛苦破碎，为什么麻木沉醉，不明白生命的错对，为什么摇摇欲坠，为什么精神溃退，为什么面目全非，不明白生命的纯粹， 为什么沉默寡言无言可对，为什么聊到落魄鸡犬灰飞， 不去抛弃了手中的尘埃，也不再明白生命的存在， 独自颠倒是非，放纵摧毁，直到颓废，生命变得卑微， 因为就这样慢慢的崩溃，也不再明白生命的珍贵， 在手中，请你别放松， 抬起头，勇敢向前走， 生命在心中，狂风暴雨依旧， 有梦在，奇迹会出现。 勇敢向前走。